牌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。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主打歌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呢，他其实是以电影或者是劲歌热舞为主业，所以接下来这首作品算是他的流行歌当中为数不多的抒情的作品。他就是这两年极力的来抢进国际电影市场的郭富城。 我说的再多又能证明什么，不过更加寂寞。你很迷惑，我很无措，这些混乱悲喜值不值得。你的不快乐不会是你的错，是我还缺点什么。承诺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靠近你远离你都错。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，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。我真的怕承诺，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。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靠近你远离你都错。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，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。我真的怕 多年前，郭富城的发迹是在台湾，这是全世界第一个给他掌声和鼓励的地方，所以郭富城在后来也一直尝试在国语歌方面给台湾的歌迷一些回报。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当中继续要跟你听到的同样是香港女歌手，可是发迹或者说真正大红大紫是因为在台湾歌坛的国语歌，她是林忆莲。 你问我爱是百般无奈，我微笑让你猜，只怕你还是不明白。 只愿相信是你。My love， 我问你爱不爱，对你总是万般疼爱，你肯定对我说这次你是为我而来。我愿意用生命等待，我愿意用一辈子守候，我愿意为你画下美丽的句点。可惜我慢慢爱不是我的回忆，频频遇见你相信是你，可惜我慢慢爱不是我的回忆，偏偏遇见的是你。You are my man， 你不必感到怀疑，我就是你的。